关系，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23点01分，不知道现在外面还是不是在下雨，来的路上呢确实是冒着雨来的，我真的是有一点点懊恼。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刚刚洗的头，我发现一个定律，就只要我一洗头，当天晚上必下雨，反正最近是这样了。哎，好生气啊，但是呢也怪我没有提前看这个预告，所以呢要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市防汛指挥部已经提示了，说16日的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局地会有短时雨强较大，那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大风和冰雹，请市民朋友合理的安排出行，注意防雷防风雹，也避让积水的一些路段哈，而且一定要远离山区，远离山区，远离山区，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好啦，问候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回家，那就赶快回家吧，已经在家里的朋友，那就可以稍微的放松和庆幸一下，准备好用正确的姿势来收听午夜情歌。待会儿呢我的视频直播也会开通，如果想要看的话，就在抖音上面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找到我了。当然我们的老互动方式，就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生活中让你一眼惊艳的他。这个他是可以指代很多东西，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个物品，一个小动物，或者是一个任何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去指代。好啦，等待着你们的光临。 茄子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茄子，来自朱婧汐。其实这个歌还有一个版本，就是俞飞门和朱婧汐共同演唱的。最近呢听朱婧汐的歌也很多，突然间发现这也是一个宝藏歌手，很有神秘感，然后呢又很有自己的个性。这首茄子其实唱的就是一个茄子从瓜熟蒂落一直到这个被人吃进，就是吃进肚子里的一个全过程。好了，但是茄子呢也是很可爱的嘛，是不是？因为说到这个经验呢，我曾经还真的被一只茄子给惊艳过。不过呢不是真的茄子，就是有一家，我那天在某宝上搜，然后有一个小小的玩偶，是那种就是毛茸茸的挂件，然后他们家做的挂件真的是栩栩如生，什么样的都有，有各种小水果的，然后呢还出了蔬菜系列，像胡萝卜呀茄子呀，哇那个小茄子真的太可爱了。所以呢我忍不住买了一个胡萝卜，不过那个茄子还是惊艳了我的时光啊，温柔了我的岁月。还有看到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海盐月光啊，他说每次呢听到这个茄子，尤其是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我冬天爱吃的鱼香茄子煲。哎呀，饿得不行，食物的温暖总是能治愈深夜的疲惫呀。是的，深夜的疲惫就用歌曲还有美食来治愈吧。不过现在我刚才听了一下，侧耳倾听，好像外面的雨势有点变大了，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尤其是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开车呢也要慢一点，最后呢尽快回家，注意安全。好了，现在呢我的视频也在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去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来看我。看看大家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被惊艳的瞬间。看到好多漂亮的图片，清风飘扬的花，这是路边的花，哇好漂亮，两大朵漂亮的月季，开得很茂密哈，很茂盛。还有呢看到了棉花糖家的猫咪，可爱的小猫咪长得真精神，长毛的毛茸茸的大白猫，还有孙彦君家的大橘依然是在睡觉，很可爱哈。哎，反正呢生活当中这些毛孩子们总是会让我们一眼惊艳，当然也有很多经典的美人，比如说赫本，刚才是 Alice32 他说的吧，是赫本，然后底下有人回纪梵希的爱而不得。是的，这个也是算是传了半个世纪的，这怎么说呢，风流才子和佳人的一些爱情佳话吧。好，今天晚上我们就来互动，来聊一聊生活当中让你惊艳的，一眼惊艳的那个他都有哪些呢？还没有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能在美好的年华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最美好的爱情无非就是和你在一起。第二首歌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也是订单发货，是谁点的请签收。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水冲走几个爱人， 云射灯光柱罩下来，剩我跟你。难道有人离去是想显出好光阴有限？让我学会为你贪生怕死。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证明爱人又爱己，何以要那么悲壮才合理。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啖气。 相依为命，这首歌来自陈小春，非常的温暖。我这一时没有看我们的聊天室，就已经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图片，非常的棒。看到了一个小柏的，他说七夕从廊坊到城里去送束花，好多年没有这么疯狂了。年轻就是用来疯狂的，对不对？然后呢，我看到了这个图片，很漂亮，而且还很有寓意，未来可期，是吗？哇哦，现在很流行这个词嘛，未来可期，但我觉得也是一种满满的寄语，满满的期待。还有西风凋碧树也是发的花花，这是什么花？好漂亮，好艳丽啊。待会儿呢，我给大家嘉靖，哎呀，大表哥终于可以发图了哈，雷椒茄子，锅包肉，还有什么？这是什么花？自由行。哇，好多好多，我就知道，哎，只要是不管什么话题，我们一到晚上，我们的深夜食堂、午夜食堂一定会开张的。今天看来菜色不错嘛，已经有很多道了，大家不妨可以多发图片，来说说生活当中让你一眼惊艳的那些人事物都可以。其实对我来说，能让我一眼惊艳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你要说是物品的话，那每次我去一个新鲜的地方逛街，总会发现那么一两件，哇，让我眼前一亮，好漂亮的衣服。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穿，所以呢，就是当我看到那些 bling bling 的，或者说比较有设计感的衣服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眼前一亮。用我闺蜜的话说，每次当她看到那些镶满了亮片，镶满了各种水钻，然后颜色特别艳丽的衣服的时候，他都觉得写了道道的名字。对，但是这些东西呢，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吸引我。其实一个人他能够被吸引，就是不管是人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东西也好，那我觉得他喜欢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因为一个人的喜好真的很难去改变。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要了解一个人，你看他会对什么东西比较感兴趣，那我觉得投其所好就可以了。好，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故事，也可以跟我一起互动，当然还有更多的好歌要等着大家。接下来第三首，这首歌呢，我觉得很适合夜晚静静的听。关于爱情，来自石白琪，我爱你怎么救？ 怎么说的你家地址，脱口而出的瞬间自己先冷了一下子。我爱你怎么就失去理智，我爱你怎么就自以为是，是不顾一切注定要尝尽失望和所有偏执。我想你偏偏我却很懂事，不打扰偏偏自己该尝试，是我单方面坚持，你不用回应，我懂你意思。 这首歌来自石白琪的，叫做《我爱你怎么就》，怎么就什么呢？我爱你怎么就得不到你呢？或者说怎么就跟你走散了？看到有位朋友说，这首歌好像就是写给我唱给我的，一听就感觉是我的专属歌曲一样，歌词写的那就是我的现状。初时我对你说，如果你对我没有感觉，那你就直说，我不怪你，也不会再去打扰你。而你却说对我感觉很好，一心一意花了很多很多代价去爱你，最后你却连一个再见都不跟我说就走了。原来我爱你只是我单方面的坚持。 有的人就是这样，就是在爱情里面呢，我其实很不太认同一种人的做法啊，就是你明明不喜欢这个人，可是你又不说，然后呢，甚至还说没有啊，我觉得你很好啊，我觉得可以跟你试着相处一下，我现在对你也是比较有感觉的，但实际上你可能并不知道对他是什么感觉，而且呢，就绝对不是那种喜欢和爱。那既然不喜欢，你为什么要给对方希望呢？反正我个人是比较讨厌这种明明不可能有结果，但是呢，你却给对方希望，最后还让对方更加失望。如果不爱，请走开。还有看到很多的相关评论哈，我觉得都很扎心。比如说，遇见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一场海啸。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就是初见一个人一眼惊艳的感受吧。还有一位是这样说，他说跟你的聊天记录我都会存着，偶尔呢拿出来翻翻看看，看看你到底是在第几页不爱我的。哎，这个还是有点放不下呀，他都已经走开了，他都不爱你了，再看那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一遍一遍的让自己伤心。请记住，当一段恋情一段感情离你而去的时候，那你要做的就是转身离开，即便这个转身会很痛苦，那你也要忍受和坚持。迈出第一步，第二步就简单多了。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基本上呢都是图片，有这个向日葵，漂亮的向日葵，还有各种羡煞旁人的乐高，以及这个腌的酸黄瓜、酱牛肉，这个还有什么辣皮卷，这是什么？我还真的没有吃过哎，好多好多。山外有山说是故宫珍宝馆里的宝贝，真的是让我一眼惊艳哦，还真是。我记得若干年前去故宫的时候，还不是在珍宝馆，那时候没有珍宝馆，然后我也忘记是在哪一个宫里了，我就是透过外面那个窗玻璃，因为不能进去嘛，看里边，刚好那个是一个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阳光呢正好非常的强烈，然后那个阳光走着走着突然间晃过了屋子里面的一个吊穗的那种是琉璃灯还是珐琅彩我忘了，据说是当时这个从法国那边进贡过来的，然后当时那个光照射的那一刹那，哇，简直是太漂亮了，雍容华贵，就真的没有用，不能用语言来形容，只能用惊艳这两个字来代替了。好啦，接下来上半段我们的歌曲再来一首。有些人一眼万年，有些东西呢让你一瞬间的惊艳，有些景色呀物品呢会让你过目不忘，总之这些东西都会给我们的心灵留下非常深刻的烙印。来听这首一眼万年，来自 SHE 当年的天外飞仙，谁还记得。 泪有点咸有点甜，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爱那么绵那么绵，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海岸是月让人留恋，总是没山。 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万元现金礼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我们的午夜情歌，我是叨叨。刚才静静的听了一下外面，仿佛好像还是在下雨，所以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因为今天晚上夜间哈，一直到明天白天，在本市的局部地区会有短时非常强劲的降雨，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开车的朋友、加班的朋友、在路上的朋友，那开车一定要慢一点，小心一点，赶紧回家吧，然后不要忘记还有温暖的午夜情歌陪伴着你。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就是生活中那些让你一眼惊艳的他，这个可以指代很多的东西，所有的东西，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反正能够让你惊艳那就可以了。还是我们的互动方式有两种啊，三种吧。第一种，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跟我互动，那第二种就是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可以给我留言。那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也是可以看到我的。今天又是周一，不知道大家这一周的开始心情怎么样，有没有特别的忙碌呢？希望大家这个周一的综合征可以调整的好一些。时间过得很快的，你想想，距离周五也就剩4天了，对不对？好了，继续听歌，下半段的第一首《盲盒》，这个看谁能答对呢？这可能对年轻的朋友会比较友好。 下边随之散去，夜色人静。 今晚的盲盒，恭喜依然是我们的盲盒界的 SHE 啊，山外有山、棉花糖和泪落心田都答对了。然后这个歌手呢是 Vicky 萱萱，我记得上周的时候有朋友说，哎，这个觉得Vicky 萱萱她的歌也是蛮不错的。我说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哎，我们之间的爱是不是双向奔赴？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刚才在抖音上面，然后大家就问西探问说，现在还有用收音机来听广播的吗？然后就有一位朋友哈尼说，我就是啊，在用收音机来听，然后又在抖音上面来看直播。我突然觉得，我说其实现在还能坚持用收音机去收听一档节目的人都是很怀旧的，很念旧的，而且呢还有一种复古情怀，他内心一定是有一种浪漫，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孤傲，总之就是很好。好啦，这个表扬一下还在坚持用收音机的同学们，当然你用车载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用听听 FM 这个客户端来收听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的数据组啊，加油，加把劲儿，这都是为午夜情歌的数据做贡献，有了你们的每一份支持，我们的未来就会更加明朗。大半夜的口号已经喊起来了，燃起来了，有没有？好了，刚才的那首歌就是问号，来自 Vicky 萱萱和零六。哎呀，现在这些歌手的名字起的也是五花八门，所以我真的是要特别的去记住一下。接下来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呢，我觉得很映衬今晚的话题，让你一眼惊艳的人，总是让你发自内心的叹服，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美好帅，或者是他真的是太有魅力了，他身上的某一点真的是完全吸引我，就是那种追星的，可能粉丝们会经常有这样的心态吧，就可能他们喜欢的偶像啊，每次一出现都会有哇，眼前一亮，惊艳到失语，所以这首歌呢送给这份心情很合适，来自萧亚轩，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 原来是这么个模样，近在眼却不一定能够一眼看穿，我啊四处探访，却总是徒劳而返，只一秒你就轻易地勾入我心上，该怎么形容我此刻的感伤，如果你了解我过的 同伴把事实都交换。 萧亚轩，你是我心中的一句惊叹。这首歌我也是很喜欢的，然后就觉得这首歌呢是很温暖，能够唱出发自内心的、来自心底的那种叹服、那种惊艳之感。好吧，其实生活当中呢，能够惊艳我们的东西很多，美景，或者说是一个建筑，或者说一件衣服、一个首饰、一个宝藏。还有一个人，一个动物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只要我们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那么处处都可能带给你惊艳。接下来要发订单喽，等了好久啊，来自顾城的，应该是顾城的啊，订单，江湖策马，来自邓什么君，他的原名叫邓银君。这首歌就很有那种古风，现在呢就是国风音乐也比较流行嘛，然后就好多类似的这种风格的歌曲，其实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在午夜情歌里面适当的播放，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路过江南与佳人送风雅，年来一身雪月皆如我画，谁人笑多情不羁潇洒，冷眼看世间偷欢冬夏，今沧海皆不如他。游历塞北共知交，论天下，直到生死不过一捧黄沙，全抛下，云游四海，心渺无牵挂，阑珊和风云叱咤，英雄荡江古策马，醉梦看花人驰骋天涯，若挥剑入空，割据恩怨厮杀，心中有正气，我自为侠，英雄荡江古策马，豪气凌云，以天地为家，若踏过千山，半句眉间霜花，铸就江湖风雪笑纳。塞北宫 道生死不过一盆光沙，所谓功名利禄全抛下，云游四海心了无牵挂，阑珊和风云叱咤，英雄荡江不策马，醉梦看花人驰骋天涯，若挥剑入空，何惧恩怨厮杀，心中有正气我自为家，英雄荡江不策马，豪气凌云以天地为家，若踏过千山，但举眉间霜花，铸就江湖风雪笑纳。英雄荡江不策马，醉梦看花人驰骋天涯，若挥剑入空，何惧恩怨厮杀，心中有正气我自为家，英雄荡江不策马，豪气凌云以天地为家，若踏过千山，但举眉间霜花，铸就江湖风雪笑纳。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收到了一份匿名的女生发来的一段话，可能叫她女生呢，也有一点不太恰当，因为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了。她跟我说，想要吐吐苦水，实在是有一些难过。她说，你知道吗？嫁一个你爱的，他却不爱你的人，才是最痛苦的。她不知道你有多爱他，你却苦苦地爱着他，每天欺骗自己，他也是爱我的。直到有一天，我3岁的孩子告诉我，爸爸不喜欢妈妈。我终于撑不下去了，骗不了自己了，然后果断离婚，挺好的。我觉得好像找回失去的自我了，再也不用去取悦别人，好好的重新活一次也挺好。我觉得你的做法是对的，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怎么说呢，可能前期你会觉得，哎，他还是能够给予你一些温情，即便可能你知道他没有那么爱你，但是在一开始你会坚信，只要你爱他，只要你不断的付出，他总会有一天会看到你的。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即便有一天他可能对你改观，也许是因为感动，因为一些其他的方面，因为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但是唯独可能不会因为爱。所以既然在一起对于彼此都是折磨，那分开也是好的。我还是坚持那个观点，一定要找一个你爱的，同时也爱你的人结婚过一辈子，因为只有爱才是一段婚姻的基础，其他的物质在爱面前真的什么都不是。送一首歌给你，这首歌伴你入眠，希望你把不好的记忆全都抹去，重新出发，你总会遇到那个对的人，你爱也爱你的，加油吧。来自张韶涵，失忆。 夏雨后还给蓝天了，寂寥在分手后不算亏欠， 跌跌撞撞的缠绵，认认真真的实现，这样谁不流泪，就当作最后期望吧，释放在这时间中不算惩罚，热热烈烈的沉沦，冷冷淡淡的抽身，我算是残忍的吗？我如何假装我心里不再有你，趁你后清醒，你却是一场的平静，习惯慢慢适应，这样就能转移自己。 来自张韶涵的一首《失忆》，就送给今晚树洞信箱投稿的这位匿名的朋友吧，希望听到他，你的心情能够变好。既然已经走出来了，那就恭喜你， 我想你今后的路，今后的生活一定会前景广阔。又到了跟大家说晚安的时间，晚安曲要出场了。这首晚安曲也是一份订单，来自西探的，他之前下单的一首唐汉霄《普通》，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就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我是道道，明天见，晚安，好梦。 如果说你也曾觉得我很普通，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啊，平庸似乎不可怕，是谁打消了不切实的梦？无数次想象自己淹没人海中，偶尔会觉得自己也与众不同，成为谁口中的那个谁，可能还碌碌无为，即便你说我在痴人说梦。如果我注定普通，也要仰望那片星空，哪怕你说没有用，做一场梦铺一场空，孤独的路一定有风，不为命运吹动，哪怕有一万分之一也往前冲。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